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，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，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。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，我是夏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继续邀请原中国女子冰球队队长、现任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委员王丽诺，请她给我们介绍冰球场地的特点。 大家好，我是中国女子冰球队退役运动员王丽诺。冰球运动分成几个区域，有一条30厘米宽的蓝线，这个蓝线呢是冰场的两侧分别会有一条，那贯穿整个冰场，垂直延伸到边界墙。这两个线呢，主要是以首区和公区为界线，也就是说有一方那叫做首区，另外一方蓝线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主队的公区。那这个将两条球门线之间的区域作为三个划分，那么中间有一条线是红线，那红线呢实际上是一个中轴线，这个冰场的正中间，它贯穿于呢也是界墙的两侧。因为规则的改变，这条中轴线呢就相当于我们在每次争球的时候，开球的时候，每一局开球包括得分之后的争球点，实际是把冰场分为两部分。红线的是公共区域，就是大家在这穿行，但是进入到蓝线的各个位置，就是一个是我的首区，一个是我的公区，就是这么一个界限。冰场一共有9个争球点，是有不同的争球的，它可能包括我在中间的这个争球点是因为一是比赛开始，再就是得分啊，我会放在那儿。其他的呢都会有球的位置，比如说有越位球啊，还有就是说门区越位啊，还有不同的争球的方式。球门区呢，球门的高度大概是1.22米，宽是1.83米。它这个冰场呢还设有比如说队员席、受罚席、裁判区等一些设施，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我们计时器啊、计时系统，在比赛当中也会有一个专门的区域。 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。冬季项目的运动员们会在每天中午的12点、下午4点和晚间8点，利用2-3分钟的时间，简单而又明了地为大家介绍冬奥知识，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。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，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